咋样？你爹咋说嘞？我爹压根就没理我。 啥？ 你是小莲的爷说的话。 那小莲的爷又咋说嘞？ 哎呀， 你说嘞？ 行了， 你说呀。 行了，牛娃。李老师他根本没说话。 啥？ 哎，得嘞，看起来他也挺犯难的。听小莲他爷说，这次肖老师走不是村里定的。实在是肖老师实习气大了，他自己要走的。 小莲他爷和李老师都不是好人。 你说谁不是好人？ 我说你爹。 你爹太不是好人了。 我没爹，没爹，我没爹， 我没爹，我没爹， 我让你骂你爹。 行了，小莲他爷爷不是说了吗，王老师的病就快好了，过两天就能给他上课来了。 过两天要是过两天， 就是了。 小莲他爷还好意思说嘞，他家小莲今天不是就得过门了吗？ 啥？燕子，你说啥嘞？ 怪不得小莲这两天愁眉苦脸的，原来小莲是要嫁人嘞。 那燕子嫁人，肖老师就管；那小莲嫁人，肖老师就不管了。 谁说不管了？昨天肖老师还去他家嘞，可他爹说啥也不答应，非说小莲不嫁，他哥就娶不上婆姨。小莲他爹昨天还呜呜的哭嘞。 他哭穷了。 哎，快过来！迎亲的队伍进村了。怎么样过起来？哎，他要到哪儿去啊？ 不知道。 他要嫁多远？ 不知道。 哎，那他还能回来了吗？ 不知道。 哎。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，要不再也见不着他了。 哎，好，走。 也不知道这李老师能不能把山妞给接下来。牛蛋儿，肖老师的实习期就要到了，马上就要回学校报到，等待分配了。肖老师，对不起你们这些山里苦求学习的孩子们。牛蛋儿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同学们学习可用功了，而且进步也很大，他们都很想你，肖老师也很想你。牛蛋儿，肖老师今天就要走了，我真舍不得你们，舍不得你们这个小山村。不过牛蛋儿，肖老师向您保证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我的心紧紧和你们在一起。 山高高墙，小路的青呀，你慢些 走。 爷爷走的时候对我说，春娃还